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一，农历9月25，北京多云转晴，11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和中共济共谋发展，不断开创中越关系新局面。 习近平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习近平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共同举行的欢迎宴会。 李克强抵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全国政协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诞辰151周年。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全线贯通，国内油品供输格局进一步优化。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2016发布，央企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低于平均值。 时隔5年，我国再次启动江豚生态科学考察。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2号在河内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双方积极评价彼此发展成就，一致同意继承维护发扬好中越传统友谊，相互坚定奉行友好政策，把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发展得越来越好，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切实利益。央广记者马闯、邢思佳报道。 当天下午，越方在主席府广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乘车抵达时，越南少年儿童挥舞着中越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阮富仲在停车处迎接，越南儿童向习近平献上鲜花。习近平同阮富仲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响中越两国国歌，鸣21响礼炮。习近平在阮富仲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会谈时，习近平和阮富仲分别介绍了中共19大、越南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荣辱与共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中越建交67年来，由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巩固弘扬。今年以来，两党两国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越关系取得积极进展。 我非常高兴能够应阮富仲总书记同志和陈大光主席同志的邀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我时隔2年到访越南，上一次是2015年，我再一次感受到越南党政府人民对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情厚谊，衷心的感谢越方给予的热情友好的接待。我来的时间不长了，已经是和我们这里的这个如此多的这个重要的领导啊，都已经见上面了。我还要再次感谢越共中央和总书记同志，在中共19大胜利召开和我当选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时间致电祝贺。 习近平说，当前中越两国均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两国各自建设事业和双边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双方要以两党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弘扬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不断开创中越关系新局面，在前进道路上和中共济共谋发展。 越南实施革新开放30多年来，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阮富仲表示，越方感谢中方对越南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给予的巨大帮助，支持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越方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对本地区发展的积极贡献，欢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两国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习近平和阮富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优良传统，相互坚定奉行友好政策，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处理分歧，引领中越关系正确方向。双方同意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文件，促进地区经济联系和互联互通，推动经贸、产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货币金融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务实进展，加强农业、环境、科技、教育、运输等领域合作。双方同意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稳步推进包括共同开发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海上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以及产能、能源、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经贸、金融、文化、卫生、新闻、社会科学、边防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2号在河内出席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上，习近平向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移交项目金钥匙。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上，习近平和阮氏金银共同为中国文化中心揭牌。在阮氏金银陪同下，习近平在友谊宫内欣赏中越友谊艺术浮雕，参观大剧院。 央广记者邢思佳、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2号在河内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国全国人大同越南国会的友好交往。习近平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加强各层级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治国理政和立法监督方面的友谊经验，要在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面多做工作，为夯实中越关系民意基础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向阮氏金银介绍了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关经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央广记者马闯、邢思佳报道。 当晚，习近平和阮富仲一同抵达宴会厅，受到陈大光热情迎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代表越南党、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阮富仲表示，越方高度重视越中关系，相信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这次访问必将为越中关系注入新动力。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 时隔2年，再次踏上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今天的越南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相信在越南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强调，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规划中越关系美好未来。 中越两国都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繁荣，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继续遵循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大事热线。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老挝前夕， 中国驻老挝大使王文天接受了中老媒体的联合采访。王文天介绍，中老关系最大的特点是两党关系引领两国关系。央广记者张小璇报道。 东南亚国家老挝是位于中南半岛北部的内陆国家，北部边境与中国接壤。1975年12月2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老挝人民革命党是老挝唯一政党。中国驻老挝大使王文天用三句话概括了中老两国关系：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全面合作，人文上广泛交融。友好往来的背后是中老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理想信念相通，发展道路相近。 中老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好邻居，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携手并进的好伙伴。我觉得过去五年当中呢，中老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两党关系引领两国关系，为两国关系做好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老两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上一次会晤是在今年五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老两国政府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双边合作规划、“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等文件。王文天大使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高度契合。 中国人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那么中老两国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合作呢，有助于打破老挝交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降低老挝的物流成本，把老挝发展成为中南半岛人流物流的枢纽，实现老挝陆锁国变陆联国的战略，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进入老挝。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开启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征程，三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文章指出，事实证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文章强调，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奋力开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我们就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正能量。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之六。文章说，我们是大国执政的大党，党的样子不仅关系党的命运，而且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以世界大国的胸襟奔向新目标，我们党也将为迎接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新征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六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乘专机抵达马尼拉，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并在与会后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央广记者马哲、韩萌报道。 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飞行，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点，李克强总理乘坐的专机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外交部长卡亚塔诺等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驻东盟大使徐步等到机场迎接。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东盟成立50周年、10+3合作启动20周年，当前本地区保持稳定合作发展，在乍暖还寒的全球经济中是稳定增长级，也给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注入稳定力量。中方愿同各方在东盟发展的新起点上规划未来，团结合作，打造更紧密的周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李克强指出，当前中国菲律宾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态势，符合两国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期待。他愿同菲方领导人就进一步巩固友好交换意见，在双方发展需求契合的领域深化合作，为中非长期睦邻友好夯实基础。 出席会议期间，李克强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庆祝东盟成立50周年，出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并同与会部分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访问菲律宾期间，李克强将同杜特尔特总统举行会谈，见证双方合作文件签署、共建记者，并出席双边合作项目奠基和开工仪式。李克强还将会见非参议长皮门特尔和众议长阿尔瓦雷茨等政要。 新华社消息，第11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昨天在济南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全面深入贯彻党的19大精神，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托互联网加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着力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加快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力促进科技难题攻坚和成果转化，在培育壮大新动能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新华社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1周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重点工程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昨天全线贯通，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投产。届时，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将由每年1500万吨增加到3000万吨，进一步保证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优化国内的油品供输格局。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北起黑龙江省漠河县新安镇漠河首站，途经黑龙江、内蒙古两省，止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林园输油站。管道全长941.8千米，历时456天建成。中俄二线项目副经理、总调度长丁鹤明介绍，中俄原油二线的全面贯通，标志着工程从全面施工阶段转入到投产准备阶段。 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设备调试、系统联调，计划在2018年1月1日。正式投产。这条管道建成之后，将进一步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优化国内的油品供需格局，尤其是对东北地区的石化企业资源供应提供了保证。 中国石油管道公司企业文化处处长李青春说，今年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启动，进一步完善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能源东北亚通道。 对于拉动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2016昨天发布，进入测评的上市公司有3032家，涵盖了99%的上市公司。报告提示关注新股快速扩容潜在的法律风险。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课题组负责人史志伟介绍，通过对上市公司2016年表现的测评，发现整体法律风险指数与2015年相比下降幅度达到5.08%，但报告对新股快速扩容潜在的风险也做出了提示。 资本市场一般会关注新股快速扩容，未来会有解禁潮这样的风险。上市公司它有那种清仓式减持。法律风险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担心再过2-3年以后，这种集中快速扩容这个上市公司，它那些风险隐患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潮。 在进入测评的3032家公司中，总计有176家公司出现了违规，占所有公司总数的5.8%，较2015年181家有较小幅度减少。金融业出现违规次数最高。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继鹏分析， 要从这种激情监管到制度监管，从运动式监管到法律制度的完善，我想我们股市的春天啊就能够到来。 新闻动车组，时隔5年，我国再次启动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试点6年成效显著，京九高速铁路重要组成部分合肥安庆高铁首段正线路基完工交验，预计2020年通车运营。请听报道。 这次长江江豚的科考计划持续40天，涵盖从宜昌到上海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以及主要的插江河支流。 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一民表示，这次行动全面摸查长江江豚的生存现状，以及基于江豚生存状况的长江生态新情况，为长江生态大保护和重大生态恢复工程提供基础。 实行了很多的这个保护政策，采取了很多的保护措施，我们想进一步看一看长江的这个水生生物状况。 江豚是除白鳍豚之外长江里特有的另一种淡水豚类动物，本次考察工作将于12月20号结束，计划2018年3月公布考察结果。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环保评估数据显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试点实施6年，总体水质为优，达到2类地表水标准，试点环境效益逐渐显现。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2012年起开始启动，2012年和2016年开始的2轮补偿共计投入资金3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18亿元，安徽浙江两省分别出资9亿元。黄山市委书记任泽峰： 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初步走出一条上游主动强化保护、下游支持上游发展的互利共赢之路。 央广记者孙烨、徐鹏，黄山台记者汪丽华，黄山报道。 全长约163公里、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350公里的合安高铁，不仅是合肥到南昌间快速客运通道的一部分，更是“十三五”期间京九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研批复总投资334亿元，其中安徽省承担资本金80%，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20%。合安高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栋介绍说：“ 现在加量10%，但我们整个的线下工程加起来，我们应该完成了70%。”从基础开始一直到架梁，即将进入轨道工程，推进应该非常迅速。 合安高铁预计将会在2020年6月建成通车，届时合肥到安庆大约40分钟即可到达。央广记者郭淼，安徽舒城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1912亿元，累计发行股票金额1091亿元，有2240家公司完成了股票发行融资。 近日发布的《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白皮书》暨《中国生物工业投资分析报告2017》指出，2014至2016年，我国申请人申请的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30%左右，名列第一。 今天起至19号是世界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国家卫计委表示，5年来，我国门诊处方使用抗菌药物比例降低8.5个百分点。公众和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意识增强，细菌耐药情况有所缓解。 山西省重新调整医保政策，城乡居民住院医保目录内总费用平均报销比例提高到80%，比调整前提高了15%，惠及2600万城乡参保人员。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又是一年双十一，天猫当天交易额定格1682.69亿，再创新纪录。 从人民日报近3年对双十一的关注点中，大概能看出这一天在经济社会中的走向。2015年是打假，2016年是创新，今年则考量社会治理格局。 新华社则聚焦海外市场和媒体对双十一的关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低成本出口驱动的经济体，而是全球巨大的消费市场。 新华每日电讯也认为，代表普惠贸易的电子商务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相一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成为世界发展机会的提供者。 今年7月，河北省正定县一些机关单位拆除围墙，让社会车辆免费停放。日前，媒体集中探访了这一试点的落实情况。 人民日报记者顺利在正定县委大院、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和旅游局院内停车，这些机关的厕所也免费开放，一些机关还免费给群众提供热水。 央广网认为，机关单位大院向社会开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愿不愿开放的观念问题。 人民网则指出，开放不是为了秀姿态，真正将开放理念融入施政与服务中去才是上上之道。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鼓励将文物建筑采取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 新华网认为，这不但挖掘了文物建筑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更能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激发文化活力。 中国青年报指出， 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文物建筑不是因为难以修缮维护而不能开放，而是因为遭到了某些单位的长期占用。 光明日报则认为，把机关单位和居民迁出固然可以，但政府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并不是理想之策。 央广网建议，在要求开放的同时，如果对文物建筑内的单位居民给予一定的补贴，让他们产生荣誉感和获得感，使他们的责任和权益对等起来，矛盾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近日，有环保志愿者在网上发文称，他们十月中旬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港口镇取样发现，两户村民家中农田的土壤以及稻谷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重金属镉超标。 柴桑区委、区政府日前回应，以入户集中收存疑似污染大米，责令九江矿业公司停产整顿。 不过，据光明日报报道，当地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将这一污染问题定性为历史遗留问题。近年多次试图开展生态修复，但最大的难题在于缺乏资金。 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指向的是对存量污染如何妥善处理的严肃命题。如果说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有着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原因，那么今天已经没有理由不尽快纠偏并为此买单了。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两点十八分，在伊拉克北纬34.90度、东经45.75度发生7.8级地震。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首都巴格达及伊拉克各省份、科威特和伊朗西部均有强烈震感。 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原子能组织掌握了原子能电池制造技术，有望实现原子能电池规模化生产。 英国媒体12号报道说，目前已有40名保守党议会下院议员同意联名致函保守党党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不信任他的领导，并要求他下台。这里正式提出挑战领导权所需的人数仅差8人。报道称，本月将是决定特蕾莎梅命运的一个月，要么成功，要么下台。 印度一艘游船12号晚在安德拉邦维杰亚瓦达地区的一条河上倾覆，造成至少14人死亡。据获救者说，当时船上的38名乘客无人穿着救生衣，目前已有20人获救。 亚洲马拉松大满贯首个赛季第二站贝鲁特站比赛12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本届马拉松赛共有来自大约110个国家和地区的48000多名选手分别参加全程、半程以及8公里马拉松等比赛项目。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问真相，借法官醉酒致休庭后，湖南东安县法院再现奇葩裁定书，司法怎能如儿戏？ 问热点，双十一过后快递已经在路上，哪些骗局需警惕？ 追焦点，江苏沭阳慈善一日捐活动被指强行摊派，强有的爱心甜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崔天琪、文琪，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